许多时候啊，还要把这不安宁搅到皇帝面前。唐和早在朱元璋投靠郭子兴以后，就一直追随朱元璋。几十年里，唐和从千户到总管，再升任统军元帅，封信国公，参议军国大事。无论是直取南京，消灭张氏成军，破降方国珍，还是乘胜平定宁夏，还是追逐北元军至察罕瑙儿以及攻克重庆，逼迫着政权首领鸣声出降，都是建立了赫赫战功。差不多可以和徐达和常遇春媲美了。再加上汤和与朱元璋自小呢是同乡好友，两人的感情非常深，这些啊朝廷中人都知道。而汤和自己啊从来不居功自傲，更不以自己与朱元璋的特殊关系轻视他人或者胡作非为。汤和总是谦虚的做人，诚恳的待人，既不贪财，也不去做损害国家和他人的事情。可是他的姑父席生却是一个贪婪的小人，利用汤和的名声地位做了许多大笔的买卖，赚了很多钱，然而还要去偷税。次数做得太多了，终于有人将席生告到中书府。就为汤和姑父席生偷税的事情，杨宪与汪广洋又争论起来了。这时候汪广洋说，他购买了常州大片田地，却不交税赋，此事告到中书，若不加以严惩，如何对得起皇上？汪广洋啊，深知朱元璋是最痛恨偷税的罪行，因此啊，坚持积极查办，严罚不贷。但是杨宪却忽视了朱元璋对偷税者的痛恨，只想到汤和与朱元璋这特殊的关系，把汤和的姑父给办了，汤和肯定要告到朱元璋那，到时候朱元璋龙颜大怒，岂不是自讨苦吃啊？杨宪这么想着，下决心要压住此案，以得到汤和与皇上的欢心。因此听了汪广洋一番振振有词的话，他冷冷一笑，严肃地对汪广洋说，哼，按说处理也是应该的，可是看在汤和与皇上的面子上，有些事情我们还是要网开一面的。皇上对偷税的官吏是非常痛恨的。汪广洋也是冷冷地提醒杨宪，朱元璋对贪赃枉法的官吏深恶痛绝，处罚极其残忍，这杨宪是知道的。可是他仍然理直气壮地对汪广洋说，汤和是什么人你应该知道，他是一位了不起的开国功臣，他与朱元璋同一村寨，在十多年的征战中可以说是朱元璋最信得过的元帅，皇子万法尚且与庶民同罪，何况犯罪的是席生，又不是汤和元帅。两人是争来吵去没个结果，硬是把这事儿又闹到朱元璋那儿了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《往事》，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。唐，